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阿初，黄晓初。 Hello， 你好啊。 Hello 啊，我系 Winky 赖慧玲。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你呢一个场面咧，我记得喺曾经一套电视剧入边见过嘅，嗰套电视剧咧叫《他来自江湖》。咁话说咧，系讲咧有一场咧，就系阿梅小慧同阿周星驰咧，阿梅小慧咧就同周星驰讲紧嘢，两个人应该面对面嘅。但系梅小慧讲话唔知做乜咧，好惨咁咧，就拧转咗背脊向住阿周星驰咧，就慢慢离开佢，一路喺度讲紧，咁个面就会向住咗个镜头啦，即系两个演员都面向镜头。跟住梅小慧一路喺度讲自己有几惨嘅时候，突然间到最后，周星驰话：喂，你讲嘢可唔可以望翻住我啊？就叫佢拧翻过嚟向住你头先嗰个咧，exactly 就系嗰场戏嚟噶。 Hello， 黄晓初。 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嗱，又到咗星期一日剧之本嘅时间啦。一开始咧就讲一啲小故事啊，啲电视剧嘅小故事俾我哋听啦。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剧本要讲啦，就系、是、一个，我记得我入演艺学院嘅时候咧，我嘅老师咧都好中意呢一个剧作家嘅，真 系 好中意，即系叫我呼吁我哋啊，细细个就应该睇咗佢嘅一啲剧本。咁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个作者咧，就系皮兰德流啦。咁佢嘅英文唔系佢意大利文啦， 点读咧？ 犀利啊！你真系 意大利文其实系最容易读嘅一个语言嚟嘅。如果你識英文字母嘅喎 ，Pirandello 係嘛 ？Pirandello 好好啊！ 咁咧，我哋今日要講嘅劇本咧，就係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啦。 系， 咁个故事都好清晰咯。从呢一个剧名里面， 系嘛？你觉得好清晰咩？ 六个寻找作家嘅角色咯。 咁我喺度谂，如果我系一个普通嘅观众入场睇呢个戏，应该会几头痕嘅。咁究竟我系睇乜嘢啊？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即系我睇嗰六个角色啊？定系咁佢哋揾唔揾到个作家？即系呢个我谂睇个戏嗰个名已经系几得意咯。 系啊，应该已经系有啲情节会发生喺入边。好，我哋而家先咧听一听皮兰德流嘅背景先。 皮兰德流，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生于1867年6月28日，卒于1936年12月10日。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皮兰德柳生于西西里岛一个富裕家庭，曾就读巴勒莫大学与罗马大学文学系，在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1892年，皮兰德柳回国定居于罗马。1925年，佢成立咗罗马艺术剧团，担任艺术指导。1926年至1936年间，带领剧团到欧美各国巡回演出。皮兰德柳的创作极为丰富，一生有短篇小说300多篇，后建集为小说集《一年里的故事》，另外长篇小说7部、剧本40多部以及诗集7卷。20世纪初期，他的小说令他飞升文坛，而他在戏剧方面的表现更胜一筹。皮兰德柳的戏剧揭示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人的自我冲突，发人心醒。而他在戏剧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开启了现代主义戏剧的先河。不少人视皮兰德柳为可以同薛柯夫、斯特林堡、易卜生比肩的世纪初戏剧大师。 哇，好犀利！一个咧诺贝尔文学奖， 我哋已经讲咗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嘅， 系啊，即系肯定系一个好剧本啦，系嘛？ 咁佢大部分劇本都係好好嘅劇本嚟嘅，我睇過好幾個。 我記得咧，我屋企都有本佢嘅書啊。佢呢一個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啦，成撈亂個作家同角色，咁係源自佢一本小説，一個短篇小説。 係啊，呢個我都唔知喎。 呢個係啊，源自因為我記得嗰個係啲小短篇小説集嚟嘅，入邊其中一個故事咧就係、是、都係講，我唔記得有冇六個咁多啦，又係啲角色去揾翻個作者，即係呢啲咁疑幻疑真嘅一啲故事啊，演變出嚟變成一個劇本嘅。 後來又拍過電影嘅喎。 係嘅咩？ 我記得我睇過啲 research 係話佢拍過電影，然之後喺嗰個版本入邊係個作家係出現過嘅，而係皮蘭德紐係自己做翻嗰、那個作家嘅。 係啊， 係啊，係啊，我睇過啲咁嘅 research， 但我就冇睇過嗰個電影啊，係荷里活製作嚟噶大片啊。 哇，可以試下去揾下添。咁但係另外咧，皮蘭德紐嘅一啲，即係我都話嗰本短篇小説嗰本咧，入邊咧有啲故事都好有趣嘅，即係佢都幾主張係講一啲戲中戲嘅，因為我記得有一個故事就係、是有一班人佢哋要排練話劇就要演出啦，跟住嗰個故事叫蝙蝠啊，即係一隻隻嗰啲蝙蝠啊，跟住有蝙蝠飛過，跟住到即係排練嘅時候，跟住個女主角就話再有蝙蝠我唔做啊，我好驚啊，好驚啊咁樣，咁跟住咧就話你哋一定要處理佢，直至到演出嘅時候咧，嗰只蝙蝠都係喺嗰個位度飛過，跟住咧個女主角真係嚇到暈咗，跟住暈咗之後咧落幕啦，全場拍手。覺得佢呢個驚慌做得好好，但其實佢呢個驚慌係源於嗰隻蝙蝠噶嘛，即係佢皮蘭德勒好中意呢種戲中戲嘅故事咧，係描繪得好好。咁但係我哋今日重點咧都係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啦。咁不如我哋今日就講下佢嘅劇情先啦。 咁首先講下呢個故仔先啦。咁、那個故仔就係發生喺一個劇院入邊。咁就觀眾即係我記得個劇本入面一開始就係寫話觀眾入場就應該見到一個劇院啦，就好似係下晝準備緊夜晚演出咁樣，個幕啊打開咗啊，啲人喺度準備緊演出啊，咁 係熱下身啊， 係啊熱下身啊咁樣。咁一開始個戲正式開始就係有啲演員就走入嚟啊，走去唔知斟杯水呢度拉下筋啊，練下對白啊咁樣。跟住個導演即係佢哋叫 manager， 即係一個經理咁樣啦，即係入到嚟就話喂點啊，快啲！排練啦，跟住有人有個秘書咁啊，攞啲信俾佢睇下啲信，喂，好黑啊，開啲燈啦，咁啲人啊開燈咁樣嘅，咁啊同埋咧就有一個角色又係我覺得幾值得提嘅，有個角色英文叫 prompter， 就係咧叫提詞員啦，即係提詞啊，咁呢度又講少少啲戲劇史啦，即係呢個叫 prompter， 或者而家咧啲人我哋排戲咧咪會嗌 lines 咁，跟住有人提對白嘅，咁外國人就好少排戲會嗌 lines 嘅，唔係佢哋記得曬啲對白，只不過佢哋唔會嗌 lines， 佢哋就嗌 prompt， 即係有人就會提佢對白㗎啦。咁以前呢演出嘅時候呢係都有呢個人嘅。 係。 咁如果你喺外國啲好舊嘅劇院呢，你就會發現呢喺個舞台嘅 downstage 正前方中間呢就會有一嚿嘢隔咗出嚟。嗰嚿嘢其實就係俾嗰個 prompter 呢就匿喺嗰個窿入面。咁觀眾就見佢唔到嘅，因為嗰個盒就會遮住咗佢，但係就有一個窿就向住舞台上面嘅，所以啲演員就會見到嗰個人。咁呢個人呢就喺演出嘅時候呢就提嗰啲人個劇本啦，咁就攞住個劇本喺度揭，一路喺度揭，就好似啲指揮咁樣，就攞住個譜喺度揭，然之後就 咁搞笑啊！咁啲演員係使唔使記曬啲對白？ 咁佢梗係都要記曬啦， 但係一定會唔記得咁。 但係如果真係唔記得， 即係排練不足咯，其實。 可能係啦，我唔知點講啦，但係以前係有呢一個人 嘅， 咁而家我哋就好彩好多啦，就係我哋睇戲就唔會有呢個人㗎啦，咁就總之就係咁啦，咁就喺我呢個劇本入面都有咁嘅角色啊，咁就講佢哋喺度準備排呢個戲，咁咧一開始排戲咧就講話男女主角即係負責飾演嗰啲首席演員就呢個做個男主角，嗰個做女主角就話而家排唔知第幾場啦，紅色布景，咁有人出嚟換布景啊，擺翻靚個景，跟住個劇本一開始。讲唔知第一、第二句对白，个男主角就话：啊，唔好意思啊，阿经理啊，我系唔系一定要着呢件咁样嘅衫嘅？咁你就着到一个厨师咁样戴顶帽咁样。咁个经理就话：就个剧本呢度系咁写嘅，所以系啊，你着啊，咁就即刻闹佢，你有冇搞错啊？即系我都系被逼噶，你估我好中意排戏噶？呢个咁嘅死人剧本唔知咩啊？个编剧叫皮兰德纽咩？系我都唔知点样做，总之而家个剧本喺度，我哋就做啦，嗱林啦，嘈喧巴闭做乜鬼啫？咁样闹完佢一轮啦，咁闹完佢一轮就 系 话，我哋而家继续啦， 就喺佢话继续嘅时候，就突然间就门口嗰度咧传嚟一啲声音，喂，你哋唔入得嚟噶，有一个人就拦住个门口，跟住就有六个人，就系、是、有六个人就走入嚟，咁、就系呢个就叫六个寻找角色的六个寻找。 嗱，系咪好易捞乱啊？ 我系俾你混淆咗嘅。 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就入嚟 啦，就 系、 是、有六个角色就走入嚟啦。呢六个角色就走入嚟，咁就嗰个人就拦住你，就话：喂，你走入嚟做乜嘢啊？咁样啦，咁就呢个 manager 就即刻话：喂，你做乜嘢？我哋喺度排紧戏，唔该，你唔好阻住你嗱，林走啦，你嚟。跟住呢六个人咧，其中有一个咧就饰演一个爸爸嘅角色啊。咁呢个爸爸咧走入嚟就话：诶，唔该，我哋嚟系揾一个作家噶，揾作家。嗰、那个导演同我揾作家，我都冇作家，我哋排唔系排紧新剧本，作家唔使喺度，我哋排咗一个已经写咗，冇作家你走啦。跟住呢个爸爸就话啦：唔系啊，我哋六个咧其实就系角色嚟噶。咩啊？咩角色啊？就咁嘅，就有个编剧咧，佢就写咗个故仔，咁啊写咗我哋六个角色，但系写写下咧，佢就冇完成到嗰件事。咁但系我哋六个角色就已经制造咗出嚟，已经生产咗，已经创造咗出嚟。但系我哋又无主孤魂，咁唔知点算？而家就要揾一个咧，最好就揾到一个编剧咧，可以咧帮我哋写出嚟。诶、你系咪编剧嚟啊？咁样。我唔系边个，我导演咧。咁或者你都想试下编剧咧，不如你写我哋嘅剧本啦。咁样就叫佢写，咁话有冇搞错乜料啊？你六个人走入嚟，话自己系角色，坚定流啊？咩事啊？你哋咁样。其实呢六个人系边六个人咧？就是、有个爸爸啦， 系 有个妈妈啦，跟住有一个仔，就系个大仔嚟噶。跟住就有一个继女。另外咧，仲有一个再细啲嘅，就系、是、另外一个仔一个女嘅，总共有六个人啦。咁样，咁咧就佢。特别系呢一个爸爸同埋嗰个继女咧，就一路都好想将呢个故仔讲出嚟，同埋好觉得要有人咧就将呢个剧本写出嚟嘅。所以呢个爸爸同嗰个继女就一路咧猛咁叫佢：你写啦写啦，我哋个故仔真系好正啊！咁啊，咁你咪唔使排你哋头先嗰啲你唔中意排嘅嘢咯。我哋个故仔好正啊，唔信嗱，我而家讲俾你听，你唔使决定住，我讲俾你听，我讲俾你听，咁你决定到你咪慢慢写咯。咁第一幕咧就主要系呢一个爸爸。同呢个继女就一路想办法将个故仔就讲出嚟啦。咁、那个事件系咩呢？就原来呢佢哋就有个主要嘅事件就系话佢哋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爸爸继女有个妈妈咁样嘅关系呢？件事件呢就系、是、呢、這个爸爸其实同呢一个妈妈呢就好耐之前就结咗婚啦。咁、就生咗第一个仔㗎啦，其实已经。咁点知呢就去到有一个位呢，就系、是、呢个爸爸呢就觉得话，唉，我同你都其实唔系咁夹，咁呢个爸爸就系将佢其中一个唔知系嗰啲助手啊嗰啲呢，就想办法撮合呢个助手同自己嘅老婆。 哦，咁嘅。 係呀，有咁嘅事啊。然之后就唉，等佢哋可以自己远走高飞，你两个就嗱嗱走啦，咁我就甩烂啦，我自己就唔使再烦啦，你哋走吧啦，算啦咁。咁佢哋就即系已经离开咗好一段日子㗎啦。咁啊，呢、這个妈妈就同嗰个咁嘅助手就远走高飞咗，已经好一排噶啦。 咁、那个继女系咪就系咁样生出嚟？ 系啦，嗰个继女就系咁样生咗出嚟。所以咧就系呢一扎人咧，就系、是、其中有一扎人就系带紧孝嘅，就系、是、因为咧喺佢哋咁样分开咗好多年之后，呢、這、一个助手咧亦都喺两个月前咧就死咗噶啦。 系。 咁所以呢个妈妈同埋呢一个继女同埋嗰两个细佬妹咧，呢四个人咧系带紧孝噶。咁、所以就中间佢哋都有啲混乱，就系话吓。佢又带紧孝，点解你又有个老公喺度，又系叫阿爸噶？乜料啊？你哋有咩关系啊？佢哋就哦，原来系咁咁样，咁就讲到咧，就系呢一度就个古仔开始有啲有趣咯。咁佢就讲到系点样遇翻嘅咧？佢哋就系讲呢一个爸爸有一日咧，就因为佢其实就应该已经同佢嗰个太太离咗婚好耐，冇见好耐噶嘛。咁啊喺个戏入边就系讲呢个爸爸。就有某一啲嘅需要，所以就去妓院度照妓啦。咁去到呢个妓院度照妓嘅时候咧，就遇咗一个女仔，就无独有偶，就当然要系佢个妓女啦，咁先有戏做噶嘛。 好悲剧啊！ 咁啊，好悲剧，但系佢哋唔知啊，又唔知道佢系自己个，其实系同自己有某一啲嘅关系啊。嚟到呢度就突然间有一个好大嘅悲剧嘅位。咁所以就佢哋觉得，咦呢、這个古仔有趣喎、哦，咁啊嗰个导演就嚟到呢度就第一幕，个戏三幕嘅第一幕，最后佢就嗱听落你呢个古仔真系几有趣，嗱咁样，而家咧嗱所有演员你哋放个 break 啊，15分钟又好，20分钟又好啦，你哋唞一唞，咁你哋六个角色咧就跟我入我房度，我哋倾一倾，我组织一下你个古仔先，你跟我入嚟，咁样就系咁，第一幕就完咗，就放咗个 intermission 就系15至20分钟，佢哋就入房倾一倾，佢哋嗰个古仔应该点样做，就完咗第一幕啦。 系。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就进入第二幕啦。 好啦，放咗个 break 翻嚟，嗰啲演员咧就嗰、那个导演啊走翻出嚟啦，就话好啦，而家我知道咗个故仔啦。咁我哋而家就摆翻唐景先。咁咧就好得意啊！呢度就系佢话摆翻唐景咧，咁啊叫嗰啲后台工作人员帮手。嗱，呢度啊摆张台，嗰度啊摆张凳，呢度啊有个衣帽架咁样啦，嗰度有道门咁啦。跟住咧就嗰、那个嗰啲阿爸同埋嗰个继女就猛咁喺度弹咗，喂，唔似啊，唔系咁样，唔得噶，嗰张梳化系黄色噶，呢张咩色嚟？唔系咁样，唔得噶。嗰啲角色咧就猛咁话，诶、欸，我哋嗰阵时系咁样，你而家咁样一啲都唔真实嘅，唔系咁样。呢度就辣兴晒啲演员同个导演，喂，大佬啊，你一集角色话唔真实，使唔使咁真实啊？我哋做戏嘅啫。咁啊，但系 anyway 啦，总之到最后佢就系话，诶、哎，咁好啦，尽量做啦。亦都咧好重要就系话，诶、哎，我哋争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嗰、那个叫阿 Peace 夫人啊 ，Madam Peace 啊，咁就系话，诶、哎，嗰、那个夫人诶，佢唔喺度，咁点算？诶、哎，我哋揾个演员扮啦。佢话唔使，你哋可唔可以借啲帽俾我啊？诶，仲有啊，你啲女士可唔可以借埋你哋嗰啲斗篷啊，嗰啲褛嗰啲可唔可以借俾我？跟住就挂喺个衣帽架度，跟住突然间咧就呢一个咁样嘅夫人咧就喺后面慢慢就行出嚟啦， 就带好晒呢啲嘢啦，就 唔系带好晒呢啲嘢，系佢系自己系一个角色嚟嘛，佢就系嗰个妓院嗰、那个点讲啊，老板娘啊嘛，就出嚟，咁就突然间出现，咁嗰啲演员就觉得好奇怪啦，哇，突然间真系有多个人走出嚟嘅，佢哋准备好之后，咁呢个人咧就一路都。好怕丑咁唔肯讲嘢咁样嘅，跟住就话哦系啊，嗰个继女咧就同啲人讲啊系啊，当我个爸爸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唔肯出嚟噶啦，你叫佢匿埋啦咁样。哦吓咁、啊、奇怪，咁叫佢匿埋咗，佢又开声讲嘢咯，咁啊好奇怪，佢讲嗰啲嘢嘅口音好奇怪，啲人就即刻就笑佢啦，好奇怪，佢讲啲嘢又唔纯正啊咁样。咁跟住就点知咧就系呢个人出现咗咧就系跟住嗰场就系呢一个爸爸就入嚟呢度就系召妓就系遇着自己个叫做有少少关系嘅一个女啦， 即系虽然冇血缘嘅， 虽然冇个直接嘅血缘关系啦，但系就有件咁嘅事，咁就踢爆咗呢一个爸爸原来都唔系一个咩嘅正人君子咁样。咁嗱嚟到呢度个剧本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讨论啊，就系话第一头先讲咗一样嘢嘅，就系话究竟咩先系真实咧？即系你嚟做紧嗰个戏要几真实，真系真实。你哋做戏唔系想做得好嘅咩？因为辗转咧就即刻佢哋做完嗰场戏就即刻叫两个演员，诶、哎，你哋做一次啊咁样。咁佢哋就觉得佢哋做得好差嘅，因为佢哋做嘅版本系唔同嘅，系、某一个版本咧，佢哋自己经过一个佢哋嘅选择嗰个版本就做啦。 系啊， 啲对白又错错地咁，少少唔同咗咁样，但系就大样系一样。跟住咁嗰啲角色就话唔系咁啊，嗰个角色唔系咁噶咁样。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喺个剧本入边一个几有趣嘅 讨论 嚟嘅，同埋亦都系关于嗰啲报警啦，就话唔系咁啊，唔系咁啊，咁样啦。 明明你系假嘅，但系有劲多真嘅要求嘅。 冇错啦，咁啊，但系同时间咧，嗰啲演员亦都讲就话，喂，我哋做戏啫，唔系要咁真实噶，你咁真实做乜嘢啫？系咪？咁呢个就系第一个讨论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嗰啲角色啊，佢就系话。你哋就演嘅就係演一个戏啦，嗰样嘢係假㗎啦，但係我哋係一个角色，我哋俾人创造咗出嚟，我哋就永恒咁样存在，而且我哋永远都係真实，角色係永远都係真实嘅。同埋如果呢个劇本流传万世嘅话，所有人都会记住呢个角色，呢一个就係一个真实嘅角色。你只不过係一个 nobody 啫，你任何人都唔係，冇人会记得你㗎可能。你是咩人？你哋呢扎演员，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嘅演员，呢、這个世界唔会有人记得你。我是一个角色啊，我是重要过你哋噶。跟住佢哋话，我哋是人嚟噶，我哋重要过你啦。我是一个活生生嘅人嚟啊。呢、這个咧一个好有趣嘅讨论嚟嘅。 系 咁，总之啦，成个第二幕主要就是围绕住呢一场戏，就是喺呢一个记者嘅呢一个房间入边嘅呢一场戏，就系讲呢一个爸爸就遇上咗呢一个冇血关系。 咁头先你话嗰个 Madam 出咗嚟系有啲咩、 哦？就系净系呢一场 嘅 咋，就系介绍翻呢一场就系佢，因为佢哋想将嗰个真实感呈现到啊嘛， 即系嗰个环境要有呢一个人先系 妓院。要做翻呢一场戏俾嗰啲演员睇，等佢哋知道嗰场戏实实际际系点。之后，因为佢哋想好细致、好真实，因为佢哋觉得自己个角色系最重要噶嘛。 系啊， 所以佢哋就做呢一场戏出嚟，咁就俾呢啲人。 睇到，咁然之后就等佢哋可以再做返，然之后就叫嗰个咪话有个负责提对白嗰个人呢，就嗰个导演就猛咁叫佢，喂你识唔识得速记呢，嗱林将佢哋讲我哋所有一字一句全部清清楚咁记低晒。咁、呢佢又要安抚嗰啲演员啦，你放心你哋呢唔使即兴演出嘅，唔系要你哋即兴，唔系就咁俾个情景你哋就要即兴，唔使我哋会抄低晒所有对白你照做就得㗎啦，咁就猛。 即系依家个 manager 直情系叫佢自己嘅演员等阵间要做啊。 唔系，因为之后佢哋谂住，如果呢个戏系好嘅话，之后佢哋会演出噶嘛。 哦，即系记录咗呢个剧本。 系啦，所以就叫嗰个负责提对白嗰个人咧，就抄低晒所有嘅对白，一字一句都要准确嘅。然之后就叫佢哋做，因为嗰啲角色又好，即系点讲啊？要求好高，就话你千祈唔可以错噶，只字都要啱噶，就一定要嗰个情绪要系咁样啊，我一定要咁做啊。嗰个角色就要求啲演员就咁样做。 嗯， 咁呢个就系第二幕啦。咁去到第二幕咧， 其实已经好有趣啦，嚟到呢 件事系好有趣嘅件事。我而家咁样讲俾你听，好有趣嘅。好啦，咁跟住去到第三幕啦、嗯。其实喺第二幕最尾咧，即系个剧本就叫三幕啦。其实第二幕同第三幕中间就唔一定要有 intermission 嘅，就系、是、佢话哇嚟到呢度咧，即系嗰个导演咧就喺个台面度就咁讲，嚟到呢度咧就应该要落幕啦，咁就正啦。咁点知佢讲呢句嘅时候，因为佢一路系咁呼喝嗰啲后台工作人员噶嘛，个后台嗰个工作人员一听到话嚟到呢度幕就即刻跑去落幕，佢话喂你无啦啦做咩落幕啊？我讲话呢度系一幕戏就唔系真要落幕。佢真係落咗个幕，而嗰个爸爸同埋呢一个经理呢就係啱啱喺个幕出面㗎，就係、是、落咗个幕，咁临 尾 剩 返两个。 係啦，剩返两个就喺个出面就讲咗几句嘢，就哎唔知做乜鬼呀、啊、咁叫我讲落幕咗嘛，佢真係落幕喎，咁哎点都好啦，跟住断气又点呀，跟住又提咗两个，然之后就揭开个幕就行返入面，跟住起咗个幕就转咗景㗎啦。 喔、oh, okay。 就转咗下一场呢就係喺个花园度㗎，即係有个后花园有个水池呀、啊、咁佢哋就一路喺度争拗紧，就系、是、话讲好多场戏嘅，又讲个仔又唔知点样喺间房度，个继女又走入去又见到佢，唔知佢做紧乜咁样。喂，你咁多场戏点做？我哋而家做紧舞台剧啊！嗱，不如咁啦，我哋想办法将呢啲咁样嘅行动啊，即系我哋叫舞台行动啦，将呢啲 actions 就全部咧就集中晒喺嗰个后花园嗰度做晒佢咪得咯。咁啊争拗咗好一轮咁样，然之后嗰啲角色又觉得点得噶？嗰场戏都唔系咁，我个戏唔系咁，我古仔唔系咁，我唔可以咁 样做。好有要求噶嘛啲角色。 要求嘅啲角色全部都好有要求嘅，咁到最后就逼佢哋就喺个花园嗰度就做晒成场嗰个戏啦。 嗯， 咁好啦，佢哋就一路喺度讲嗰个古仔发生咩事，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就讲到咧就系、是、因为嗰个继女啊，就一路唔知点解咧，就都唔系唔知点解嘅，咁因为嗰啲真系佢细佬妹嚟噶嘛，就好锡佢哋嘅，就一路话佢哋真系好惨噶，又好锡自己一个阿妈，佢真系好惨噶，你哋帮下佢啦咁样。咁呢个阿爸咧，又为咗咧要等佢哋肯做呢个戏咧，佢仲会无所不用其极，想办法讲呢个古仔真系好正啊！你过嚟睇下呢个女人几惨，呢、這个就系我老婆啦，佢戴住个头纱，而家系手温孝噶，嗱我俾你睇下佢样，揭开个头纱俾啲人睇噶嘛，你唔好搞我啦，我妈妈，你唔好搞我啦，我已经好惨啦咁样。咁就总之到最后就系嚟到。到呢一场第三幕咁样啦，就系、是、要将所有嘢搬演晒。好啦，到最后个古仔，总之就系讲咩咧？总之就系讲嗰个大仔就行过，就见到呢件事，佢唔知点解喺成个剧本入面一路都系话你唔好问我嘢，我唔会做戏，我亦都唔想有人睇呢个古仔，我唔想做戏噶。咁样跟住咧，总之喺个剧本入边有一度咧就猛咁话，系啊，如果个仔喺度咧，佢又唔肯做呢场戏，不如你叫嗰个仔走啦。跟住嗰个仔就唉、哎、求之不得啊，即刻转身就离开咗个舞台去咗侧边，然之后咧。那个导演就即刻拦住佢，喂你唔好走啊！你唔走得，你走咗我点做戏啊？跟住嗰个继女就话：我、哦、你放心，你唔使拦住佢，佢唔会走嘅，因为佢唔做呢个戏唔得啊，佢一定要喺度嘅呢场戏。跟住又真系唔拦佢，佢又唔走个留喺度。好啦，咁总之到最后啦，最后嗰场戏系咩咧？就系、是、呢个仔行过呢个水池嘅时候，就见到嗰个 B B。 系细个呢个，系最细嗰个， 就浸死咗嘅，就喺个水池入边。佢行埋去见到佢浸死咗，佢就想救佢上嚟嘅时候啦。咁呢个阿妈妈啦，同埋嗰个继女啦，亦都同时系到场就见到佢浸死咗，好惨啦。咁喺呢个时候后台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之前已经讲咗个剧情啦，就系话咧嗰个有另外一个女嘅，一个细女咧， 系 嗰个细女咧就唔知喺边度得到把手枪咧，就自杀死咗嘅。嚟到呢度呢就係、是、舞台上面发生嘅就係话喺嗰个水池度就係呢一个有个細路仔就浸死咗啦、跟住后台就传嚟一个枪声砰一声就话嗰、那个喂后面做咩有枪声喂咁真嘅喂几坚喎咁样啦。 真 咁跟住就啲人就走去睇啦喂唔係啊头先嗰个靓妹佢真係自杀死咗啊开枪死咗啊跟住嗰个导演就话喂真定假啊乜嘢啊系咪真啊咁啊跟住嗰个爸爸喺呢个时候就突然间插嘴啦假嘅。是真的。即 跟住啲人就喂点啊，系真定系假啊？最咩事啊？后台咁发生咩事啊？到最后就系呢个导演啦，嗰个经理咧就系话。喂，乜嘢事啊？搞我成日喺度，咁真定假噶？嘥咗我成日，原本要排戏噶嘛，咁跟住个戏就完咗噶啦，喺呢度。 哦，咁啊，成个剧本就完咗啦。 成个剧本就喺呢度完咗噶。 哇，好复杂啊！ 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即系听到嚟呢度，又或者系有睇过呢个戏嘅人咧，都会觉得，喂，究竟系点啊？做咩无啦啦嗰度有人浸死咗，呢度有人自杀死咗，系究竟系咩事啊？喺个剧本入边都系好含糊噶。嗰啲嘢都系唔系好清晰嘅，最主要嗰个事件当然就系第一就系嗰个爸爸赵记就系遇着自己一个即系冇血缘关系嘅女啦。第二个主要事件就系临尾就系有呢、這、一个有个细路仔就浸死咗，然之后有个细路女仔喺后台就开枪自杀死咗啦。咁样就系最主要就系呢两个事件。但系咧，我哋系冇办法搞清咗成个故仔嘅脉络嘅。 嗱，如果成个故仔我试下搞清楚啊，咁成个故仔嘅脉络咧就系一。个地方排紧戏，跟住有一啲人冲咗入嚟，佢入边自己再有一个起承转合啦，应该系。咁我可唔可以话系有两个起承转合先成个故事？因为佢戏中戏得好明显噶嘛。 其实阿 Winky 你差唔多集集都问我呢个问题噶，我集集都答你系唔得嘅。 咩啊？咁即系两个故事啊嘛？ 我问嘅咧， 因为好戏中戏啊嘛呢度。 冇错，佢系戏中戏，但系都只会系得一个嘅啫，因为。最主要嗰个最大嘅行为最大嘅嗰个动作呢系唔会改变㗎。嗱而家呢成个戏呢最主要呢嗰个动作呢得一个啫，咁你认为系边个呢？ 系个 manager, 佢去想呢班佢自己嘅演员排戏，但系入咗一班人入嚟囉。即系 manager 应该 系。呢个就系最主要嘅事件啦。 Yeah. 而当中嗰啲发生嘅故仔，呢啲角色带入嚟嘅故仔，只不过系当中必须要发生嘅枝节嚟嘅啫。但系最重要嘅系嗰个 manager, 佢而家想排一套好嘅戏，但系拿住一个烂嘅剧本，系皮兰德柳写嘅，佢好唔鍾意呢个剧本。但系突然间有六个人走入嚟话我有个正嘅剧本叫佢做，咁佢就想得知呢一个正嘅剧本系乜嘢，然之后到最后就可以抄咗呢个剧本落嚟，佢就可以做啲惊天动地嘅嘢啊嘛！佢到最后就系想咁样啊嘛，系咪？但系到最后，佢听完呢个故仔之后，就发现喂乜事啊？究竟系唉又嘥咗我一日排戏啦？究竟搞乜鬼啊？咁样就完咗噶啦个剧本。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记得咧，即系早排有。即系都几好笑嘅，就系、是、有啲人听咗你嘅节目咧，走嚟约我饮茶，即系同我 倾 偈啊，饮咗茶都几好笑啊。咁啊，我觉得都系好嘅，多啲嘅交流。咁啊，佢又同我讲起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喺今日嘅情况都几值得讨论。佢话唔系啊，我听你嘅节目，我猛咁话，我你唔觉得个节目好闷嘅咩？系咁讲一啲嘢，唔系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对剧本系对戏剧系有兴趣嘅话，我谂应该唔系太闷嘅。但系佢讲咗一样好有趣嘅，我觉得佢话唔系啊，听你讲古仔咧，个古仔咧本身就算系几难讲、几唔好听都好啦，你都有啲办法，好似讲到系几好听咁样噶。 我都话啦，你讲悲剧都可以讲到好似喜剧咁好笑嘅。 我唔系有心讲到好笑，我只不过系想。办法令到个古仔讲出嚟，大家都好似觉得有啲 point 咁样，好似觉得个古仔好似好好听咁。但系咧，如果你谂真啲咧，啱啱我哋呢个剧本啦、啊， 六个寻找作家的角 色，几混乱噶， 系啊， 特别系嗰六个角色佢哋嗰个古仔咧，其实听完好似冇听过咁样吓咩？个爸爸走去召妓啊，遇着一个同自己冇血缘关系嘅女，然之后咧个临尾又无啦啦有个小朋友唔知做乜嘢就喺个水池嗰度浸死咗，跟住另外一个细路无啦啦唔知喺边度有支枪，咁呢把枪喺个剧本入面唔知 Act One 就已经出现过，唔知 Act Two 啊，应该 Act Two。第二幕一开始呢就係突然间个继女同埋嗰个佢个妹呢走出嚟嘅时候，就发现佢喺个袋入面就唔知做咩，你做乜袋住把枪啊咁样，唔知做乜嘢嘅。咁临尾佢就自杀死咗，又唔知佢点解自杀嘅咁样。係好奇怪㗎。 但系佢呢个古仔咧，就系、是、呢六个角色嗰个古仔咧，其实我哋作为观众啊，喺观众席睇嘅时候系应该系有啲拗头嘅，究竟咩事啊？呢六个人咁样系搞唔清楚嘅。 因为如果讲咧，呢六个角色入嚟系想揾一个作家帮佢写完呢个剧本，咁即系应该呢一个佢哋呢六个角色嘅嗰个剧本，可能已经有一啲起啦。 系， 即系佢哋应该有佢自己嘅剧本。 系， 但系咧，依家睇翻呢六个角色嘅呢一个剧本，事实上又好似系一啲片段，而唔系一个故事，唔系一个故事线咯。只不过好似感觉到，呢几个人应该系啲悲剧入边。即系佢哋遇嘅事情系几悲哀咁解嘅。 但系又仲有一样嘢，我哋又可以，我之前都有啲剧本曾经提过呢样嘢。呢、這个剧本又系话自己系喜剧嚟噶， 系咩？ 系啊，皮兰德纽话呢个又系喜剧嚟噶。咁啊睇嘅时候系有一啲妄状，有一啲少少花式图嘅成分嘅，即系嗰件事有啲奇怪，无端端有啲人冲入嚟乜鬼啊？定系角色咁，系有啲闹剧嘅成分。但系你话知唔知系好好笑咧？又未必系啊。但系皮兰德纽定呢个剧本定性嘅时候，佢又话呢个系喜剧嚟嘅。 我开始觉得咧，你定佢系咩剧咧？唔系咁重要咯。 其实真系唔系咁重要嘅啫、 啊。 我唔知有冇喺节目度讲过咧。我同几个朋友我哋倾过噶啦。我哋香港剧协唔系有舞台剧颁奖典礼噶嘛？即系有悲正剧、喜闹剧咁样。如果我哋嗰个戏又即系又冇提名，又冇人睇过，冇乜人理我，我谂我哋知道个原因，因为我哋嗰个又唔系正剧，又唔系闹剧，可能我哋嗰个系。邪剧嚟，所以啲人就冇睇咁样咯。 咩啊？呢啲你自己点报名嘅啫嘛。 我哋唔好理啦。呢、這个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系究竟系喜剧定系悲剧咧？而家对我哋嘅讨论嚟讲，都唔系最大嘅重点。我哋头先就系讲紧呢六个角色嗰啲古仔都系好片段咁啦。但系嗱，我想喺呢个位咧，我就试下带大家去思考一下一啲嘅问题啊。嗱， 好啊 ，Winky， 你系演员啦，我系一个导演啦。 好大压力啊！你一讲呢句真系。 系咁啊，唔好咁讲咁啊，我哋都系讨论下啫，系咪？咁 大家见到几样， 即系究竟呢六个角色啊，佢哋系嗰个我哋上一集又系讲过呢个字，那个 objective。咁呢六个人系想点咧？呢六个唔系人啊，呢六个角色究竟佢想点咧？ 嗱，表面睇行入嚟，佢就想揾一个作家去帮佢完成佢哋呢一个未完成嘅剧本咯。 系，但系。咁佢哋呢个未完成嘅剧本，嗱，如果我系一个作家，我就明啦，我点解想完成个剧本？我系一个导演，我都明啦，点解我想完成个剧本？咁对于呢个角色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角色，你觉得自己嗰个故仔未完，然之后你想呢个故仔完结咗佢，咁点解你会有咁样嘅使命感，或者你点解你觉得要做呢样嘢咧？特别系嗱，你唔好忘记啊，特别系咧嗱，我头先有提到一样嘢，就系、是、咧。又咪有个仔嘅，佢一路都话我根本就唔想做呢一个戏，我根本就唔想有人提起呢个戏，我唔想做呢场戏，我想走啊，我可唔可以即刻走啊？咁佢根本唔想做啊，但系个爸爸同埋嗰个继女咧就好想做嘅、啊， 系 特别奇怪嘅奇怪在个爸爸系最想做嘅，因为佢一路都系好主导咁入嚟，就系我想做呢个戏啊，唔该，可唔可以搵个编剧俾我啊？咁样佢一入嚟好主导嘅，但系佢个古仔系咩啊？佢个古仔系佢去照妓，遇着自己个冇血缘关系嘅继女，佢唔知点解咁想呢个古仔做出嚟嘅。 嗱，如果我咁谂咧，就系、是、我首先当我自己系个角色先， 系 即系我都活咗十几年啦，而家十几岁，咁 睇得出，睇得出。 咁我会想继续生活落去，即系我嘅生命系会延续噶嘛，系会发生，继续有事发生噶嘛。但系呢啲正正就系因为佢哋系角色啊嘛。如果佢哋已经有一个角色系一个人，但系佢哋嘅生活系停滞咗噶嘛，因为没有剧本嘅关系。即系佢哋如果作为一个人，咪想继续行落去咯。但系觉得最有趣嘅就系佢哋系一个角色，应该系喺佢哋嘅故事里面行落去噶嘛。而呢个剧本见到嘅就系佢哋唔系净系喺呢个故事想行落去咯，而系例如我已经系一个角色啦。即係佢哋已經有兩派嘅睇法啦。我想唔想延續我嘅故事落去，已經係兩派嘅人嚟嘅。即係佢哋又會對佢哋個角色有多一個睇法咯。即係佢哋又好似係演員，又好似係角色。最好笑嘅就係我作為一個演員啦。如果我去飾演呢個角色嘅時候，我都係一個演員嚟噶嘛。 係啊。 我觉得好多层面好哲学嘅问题， 系好复杂呢个情况。因为我首先撇除咗阿 Winky， 你作为一个演员去饰演呢个角色，要扮演呢个角色嗰个复杂性先。 系 我反而我头先我最主要系 針對緊嘅係話呢一啲角色佢究竟想點啊？即係喺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呢六個角色究竟佢哋想點啊？有啲人就唔想做噶嘛，有啲人唔想呢個故仔講出去噶嘛，但係有啲人好想呢個故仔講出去噶嘛。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喺分析呢個劇本嘅時候，其中一個好令人頭痕嘅一個位嚟噶。即係究竟呢六個角色分別係想唔想做？点解佢会想呢个故仔继续讲？点解想人哋知道呢个故仔？呢个系其中一个喺个剧本入边几有趣嘅。嗰个继女咧就一路咧都好想办法咧折磨呢个爸爸。佢一路好想话俾人知，你睇下佢系一个衰人嚟嘅，成日扮好人，佢系一个衰人嚟 噶。 系啦，呢一个系佢有一个好大嘅冲动，令佢咧就想讲呢个故仔。但系其他角色相对咧，个个都其实唔系几想提起嘅，唯独是个爸爸就奇怪地，佢好想提起嘅，唔知点解。嗱，咁呢一个咧，我谂其中一样嘢咧，喺个剧本入边，我哋头先有提到一件事嘅，就系佢话我哋系角色，如果我哋呢啲角色系好嘅话，我哋会名留青史。 嗯， 一路都有人记得我哋。 系啊， 你哋系边个 ？You are nobody。你边个都唔系咁样，咁佢呢个讲法几有趣嘅， 即系佢对住嗰啲排紧戏嘅演员讲 啊，对住嗰啲演员同埋个剧本入边应该有描述话，就系佢唔系好攻击性咁讲，佢只不过系讲一个现状，个事实就系我哋系角色，如果我哋系一个好嘅角色嘅话，我哋就会所有人以后都记得，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咪有讲话，所有人都会识罗密欧与朱丽叶， 系 呢个世界可能50%以上嘅人都识得罗密欧与朱丽叶，但系喺香港识得黄晓初嘅人，可能都只系极度少数嘅人。你只系 nobody。 系啊，你真系。 即系你谂下，即系一个角色，即系如果系真系写得好嘅，佢真系永远都有人记得嘅。所以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意欲，点解有一部分嘅角色佢好想人记得啊？咁呢一个喺编剧真系皮兰德纽去写呢一个剧本嘅时候，佢去定呢一啲角色个定位嘅时候，系拣咗一样好有趣嘅，而系冇人谂过嘅。我谂冇乜几多人有谂过呢样嘢，因为到而家我谂呢一个 idea 咁样讲出嚟，我谂好多人都系啊系，我真系冇咁样谂过。因为本身角色呢样嘢系一个虚构嘅存在，佢本身系唔存在噶嘛。而皮兰德纽当时系用咗一个咁样嘅虚构嘅一个 idea， 而呢一个 idea。系辗转佢将佢化成一个实体喺佢嘅剧本入边，造成咗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对比，因为喺个剧本入边，佢定义就系、是、一开始写就系一个剧团有一扎演员喺度扮演紧一个剧目，遇着一扎角色，呢、這个已经系成个戏其中一个最大嘅冲突嚟嘅，就 系、是、 一扎演员遇着一扎角色，扎演员 系 觉得自己系大演员。就是、角色就是应该是冇嘢嘅啫。 嗱呢个位置我就想讲下，既然我哋头先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啦，嗱即系如果譬如我要去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会有我嘅角色小传啦，我分析呢个角色嘅性格啦、大家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遇到嘅事啦，咁我哋分析完之后咧，可能会讲一啲就系、是，哦呢啲角色如果遇到剧本以外嘅事，佢都会有一个睇法，我哋会赋予呢个角色对唔同事物嘅睇法噶嘛。但系依家六个寻找作家啲角色嘅呢一群角色咧，我觉得佢哋有少少系跳出咗佢哋呢一个角色而去睇翻身边嘅事咯，例如佢哋系虚构嘅角色，但佢行落去现实，佢对现实有一啲另外嘅睇法咯，即系佢卡明紧佢自己嘅角色噶，佢唔系完全系用佢嘅角色去睇事物咯。 系啊，呢个系我觉得几有趣嘅，因为当一个剧本写成咗，一个角色已经存在，呢、这个角色嘅生命就完结噶啦嘛。但系喺我哋而家讲紧嘅呢个剧本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入边，呢六个角色系佢哋觉得自己个角色又未完整，佢又好想自己个角色可以继续生存，即系佢同我哋唔同，因为一个普通嘅人物或者一个普通剧本入边嘅一个角色，作为一个人，佢嘅意欲系好简单啫嘛，佢系生存，我食饭，我中意嗰个女仔，我中意嗰个男仔，我要拯救地球。即系呢个系嗰啲人物嘅意欲啊嘛，但系而家呢个角色嘅意欲，你谂下，因为地球上系唔存在噶嘛，一个角色嘅意欲，一个角色究竟想点咧？呢、这个角色本身系正常嚟讲，应该系冇任何嘅意欲噶嘛，但系编剧皮兰德纽喺俾呢六个角色定位嘅时候，佢令到呢六个咁样嘅角色咧，系每个人都有一啲意欲， 佢想呢个角色名垂千古，佢想自己，因为佢就系嗰个角色嘛，佢想自己名垂千古。嗱呢样嘢佢系突然间赋予咗角色呢样嘢人性化咗佢 啊，系都几人、啊。 因为我哋笼统咁样讲角色啊嘛，因为而家我哋唔系净系讲呢一个角色或者呢一个人物咁样，而系角色呢样嘢，佢将角色呢样嘢人性化咗，令到角色系独立存在。呢、這、一个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创意嚟噶咯，我认为喺个剧本入边。所以你头先讲话嗰啲角色开始 comment 紧自己或者 comment 紧件事，我绝对同意啊，亦都系呢个剧本入面好重要嘅。而从而呢一扎角色入到嚟，初初嗰啲演员啊，就系好鄙视佢哋，你哋只系角色啫嘛，我哋遇唔少角色啦。但系佢哋讲咗一个好大嘅真理出嚟，就系话我哋系角色，我哋名垂千古。But you are nobody。 嗯， 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喺个剧本入边好震撼噶。我谂呢一个剧本对于特别系我哋剧场艺术工作者有做剧场嘅人去睇嘅时候咧，呢、這个位系突然间俾人刀疤升埋嚟咁样噶。哇！我喺度做咁多嘢，即系好可能我哋都唔知试过几多啦。你谂下，大家去睇电影。唔好讲导演编剧啊，好多时连个演员叫咩名字你都唔知道。 嗯嗯， 你知道嗰个演员叫咩名字，因为嗰个系明星啫嘛。你唔知道嗰个演员叫咩名字，你净系记得嗰个角色咋。 系。 你谂下嗰个角色就系名垂千古嘅，但系演员可以系好快就啲人唔记得。 嗯嗯。 啲人都系记得明星，又唔系记得演员。啲人系记得角色，都唔系记得演员。哇！呢、這、一个系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系当头棒喝，特别系我哋剧场工作者嚟讲。所以呢一个戏点解喺我哋戏剧界入边个分量咁重啊？ 系啊， 即系我哋而家都仲讨论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佢成个戏嗰个命题入边一样好重要、好有趣嘅，而令到真系我哋后世咧有几个戏咧都受佢影响好大，又或者系对我哋而家大部分读戏剧嘅人都影响好大。其中一个嘅，我认为啊，戏中戏诶喺呢个剧本入边咧系影响后世都几大嘅。 系啊， 当然啦，我哋都讲咗好多话莎士比亚嘅戏入边都有好多好多好多戏中戏啦。但系佢呢个做法咧系之前我估啦，我唔够胆肯定啊，即系冇乜人做过喺个剧院入边。做緊一場戲，然之後嗰場戲做緊嘅時候，突然間有啲角色走入嚟，呢、这、一個戲中戲中戲啊，其實係好複雜㗎。 係， 我哋就咁喺度傾嘅時候，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導演、專業嘅演員都頭都痕埋。你諗下，對於大部分觀眾，因為呢個劇本又有啲似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我哋之前提過一個戲叫《馬拉沙德》，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馬拉沙德》呢個戲又係咧，你睇劇本咧頭都痕埋嘅。你一定係哇點啊咩呢度突然間係咩事啊？因為馬拉沙同呢一個六個尋找作家的角色都係一樣有一樣嘢，就係、是、要係觀眾喺個劇院入面經歷咧，你先至會真正感受到呢個劇本嘅威力，或者呢個劇本講緊嘢係咩嚟嘅。你會突然間感受到，喂嗰六個人係假嘅，嗰六個係角色嚟嘅。睇睇唔係，佢話佢仲重要過我哋喎。因为观众都系面对紧同一样嘢啊嘛，唔系净系演员啊嘛，连观众都系面对紧同一样嘢，就系嗰啲角色走出嚟话，我仲重要过你啊！因为过咗一千年之后，只要有人提过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就会提起呢六个角色，你系边个啊？除非你系一个名人嘅啫，如果唔系冇人会记得你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觉得咧，其实我哋作为观众去睇呢个剧嘅时候咧，应该会系同排练紧嘅演员比较同一阵线嘅。 系啊，比较同一阵线嘅。 我谂编剧都有少少系将佢哋同我哋贴近，而唔系将佢哋变成，即系佢哋起码嗰个环境都喺翻个剧场里面咯，亦都唔系抽得太过虚，系第二啲情景我哋好难代入，都容易代入嘅，我觉得。 系啊，所以喺个戏入边咧，呢一啲咁样嘅戏中戏。人物扮演人物，跟住嗰啲演员做戏又扮返呢啲角色呢，某程度上係令到我哋好混淆，但係同时亦都产生咗一个好有趣嘅疏离主义㗎。产生咗一个好有趣嘅，就係我之前讲个怪怪地呢，你就喺度諗，我哋又好似喺度睇緊排戏，但係如果我係排緊戏，我哋又唔存在㗎。但係佢又喺度排緊戏，跟住又有啲角色走入嚟，係呢个戏中戏係产生咗个极 之有趣嘅蘇黎主義嘅呢樣嘢係亦都係即係好多人啦就覺得蘇黎主義係一定係喺呢個布萊希特之後先產生嘅，但係其實喺好多好多莎士比亞或者係而家我哋講緊皮南德紐嘅呢個戲入邊咧，都已經係產生緊嘅。 讲呢个剧本呢其实佢嗰个哲学嗰个层面呢可以好丰富。但係呢如果问返可能最基本皮南德流一个剧作家佢写呢一个剧本本身其实有冇啲乜嘢係想表达嘅呢 我唔夠膽代表皮南德流发声 啊。 只不过係我哋又试下用返我哋讲嚟讲去都系两大技巧嘅啫。我哋又试下追返住呢两样嘢睇下系咩嚟啊。戏嘅主线，我相信大家即系我谂你主要系追住三个人物，系呢三个是第一个系个主角嘅啫，最大推动力一就 系 个 manager， 系 就系嗰个经理或者系导演啦， 系 二就系嗰个爸爸嗰个角色，或者系嗰个继女呢个角色，呢三个人嘅啫。咁我再 narrow down 嘅话，我连个继女我都会剔除埋噶啦。 就系、是、我想问，其实我哋讲咗咁耐，好似好少提嗰班排紧戏嘅演员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其實喺呢個戲入面真係配角嚟嘅， 係咯，其實係我哋嘅角度咁樣嘅啫。係 啊，佢係同觀眾嘅角度一齊去嘅。 因為佢哋會問問題啊，呢啲好似係代我哋發聲咁有少少。 challenge 嗰啲角色啊，你會挑戰你角色係唔係㗎？ 使唔使咁高要求啊？ 你識鬼做戲咩？你係一個角色啫，我係一個演員啊，你都唔識做戲咁樣，好好笑嘅。呢個好好笑。你諗下，你作為一個演員，你有一日攞住個劇本，唔知咩劇本啦，乜嘢莎士比亞都好啦，你喺度睇剧本的时候，你喺度研究紧朱丽叶，跟住你突然间喺脑入边，朱丽叶同你讲系唔系咁做噶？你有冇尊重我个角色？呢个系对我嚟讲一个好有趣嘅讨论。但系我哋姑且唔讲呢样嘢先。 哦，好。 喺成个剧本入边，最主要推动嘅角色系就系呢两个啦，就系嗰个 manager 经理啦， 同埋就系嗰个爸爸。 系。 咁两个事件分别就系对于个爸爸嚟讲，就系佢觉得佢嗰个故仔好需要讲啦。就嗱嗱就想办法讲出嚟，然之后有人帮佢做咗佢啦。 系 咁，对于个导演嚟讲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喂嗱嗱，我想做套好戏啊，我想出人头地啊，我想套戏大家认同，唔使再做嗰啲垃圾啊。呢两样嘢嘅啫。咁你觉得呢两条线边条系主要啲？ 个经理嗰条线咯。 我都觉得系个经理嗰条线系主要啲啦。所以我去定义呢个戏嘅起承转合咧，就系、是、由呢个咁嘅角度去睇嘅、就系究竟佢哋喺个过程入边。佢哋一開始話想做一套好戲，點知係排一套又係由皮南德紐寫嘅戲啦。呢度係專登令到啲觀眾好混淆，又係皮南德紐寫。你入嚟揾嗰個編劇，跟住嗰個導演同你講，嗰個編劇唔喺度啊，呢度係一套舊作嚟㗎啦，嗰個編劇唔喺度啊，又真係唔會喺度喎。我哋而家做皮南德紐係全部嘢係亂曬嘅。咁跟住好啦，佢而家有咁嘅故仔，佢入到嚟，佢話要做個好戲，然之後呢、這個。个起就系咩啊？个起就系突然间有六个角色出现，然之后我哋系六个角色，我哋有个故仔，你系难帮我变成一个剧本，然之后做啦。咁佢听到之后就系、是、喂得唔得噶？然之后就听下，喂可能得，跟住就听佢啲故仔，然之后就有一段，有两段，然之后好似几有戏咁。听完两段之后，突然间有啲事发生，然之后到最后其中一个僆仔死咗，然之后佢搞唔清楚究竟系真定系假嘅，究竟个角色死咗定系个演员死咗？你哋系真定系假噶嗰啲角色？然之后到最后话。嗰、那个就系嗰个导演嘛，到最后嗰句对白就系话：喂，搞乜嘢啊？搞咗成日，究竟系点噶？唉，又嘥咗我一日排戏嘅时间。佢系完全冇 care 过究竟嗰六个角色系真定系假，系生定系死啊？佢净系喺度谂我究竟做唔做到一台好戏？喂，搞乜嘢啊？又嘥咗我成日，咁、那个戏就完咗。所以个主要脉络咧系一定系喺呢度嘅。嗱，当中牵涉咧，佢系讽刺紧究竟我哋做戏嗰啲戏究竟有几重要啫？ 即系嗰个戏嘅剧情啊， 系啊，嗱呢一个喺嗰个编剧真系皮南德纽去写呢一个，某程度上已经系讽刺紧呢件事噶啦。你喺度做一个故仔出嚟，究竟喂有几重要啫？ 系咯，你自己可能觉得唔好睇啦，个故事有几重要啫？ 跟住，但系嗰啲好嘅角色咧，就永远都长存噶。嗱，呢一个你喺呢度谂咧，几浸咁样摆埋一齐咧，就系、是、皮南德纽作为个最外层嗰一浸个编剧，佢想写嗰样嘢，跟住佢写个戏入边有一个导演同一扎演员，佢想做一个好戏。 系 啊，但系呢个故事系清晰嘅，即系个导演嗰个故事系 呢个故事系清晰，因为呢个系最重要嘅故仔啊嘛。 系一个主线啦、 啊。到最后我哋就系睇呢一个人佢嘅生活啊嘛，就系呢个零钟，佢就喺度面对紧，我想做一个好戏，然之后有人带一个戏出嚟，佢见到呢个戏，佢想睇下呢个会唔会系好戏，到最后佢发现呢个唔系一个好戏，然之后有冇搞错啊？嘥咗我一日，佢一路。所着重嘅就係我做唔做到一个好戏啫，呢个就係个戏嗰个主线㗎嘛。 哇，好复杂啊！即系其实个戏好唔好睇唔重要，但系事实上佢呢个戏嘅内容系好重要噶嘛。 冇错啊，所以你成个戏到最后咧，嗰六个角色好似系好重要咁，但系原来到最后烟消云散消失咗。 你又唔系好知佢哋讲咩？ 你又唔系好知道嗰个剧本究竟嗰个角色讲紧啲乜？重要，但系咧就系睇呢一个编剧或者系呢一个导演。呢、这个 manager 呢个咁样嘅经理，究竟佢点样处理呢件事？同埋喺呢件事入边，佢又喺度反讽紧剧场戏剧呢样嘢，究竟有咩重要性？所以其实成个戏咧，对于我哋剧场艺术工作者嚟讲，系一件好有趣嘅事件嚟嘅。 好啦，今日多谢阿初你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呢一个剧本，多谢晒，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